واتقوا الله إن 哎呦，是 的， 哎呀，是的，是的， وعلى كل من يلي

وَالْحَمْدُ لِلَّهِ رَبِّ الْعَالَمِينَ. Thank you. 是个盘 子。 الباري